情事怎会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你为我点，让我在你身边，那一脸受伤的歉，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灵验，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几次有你处处流了眼帘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我的承认，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昼夜，男人总是嘴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诱惑点。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几次用力处处留了眼帘，我有将这话说得肤浅，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男人总是嘴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 没有诱惑。 有时候，我是你。